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时间嚟到下昼嘅5:46啊！自由风，自由风。林志恩你好， 大家好。 咁今日咧就再想同大家讲下，寻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发表嘅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啦。咁各位听众有冇啲咩嘅意见咧？吓，啲措施系有冇令到你受惠咧？帮唔帮到你喺疫情之下纾困咧？都可以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嗱，林志恩啊，睇翻呢一个嘅预算案啦，咁其实咧都重点咧就摆喺一啲嘅逆周期措施啦，吓，即系一啲嘅纾困措施啦，同埋抗疫上面。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就话呢一份预算案系用咗咧超过1700亿咧，就摆喺一啲嘅逆周期措施嗰度。咁而专项用喺抗疫方面咧，都有好几百亿啊，包括做一啲嘅检测啊，以及咧就系兴建抗疫设施啊，同埋预留咧就系200亿咧俾防疫抗疫基金啦。头先讲嘅1700亿逆周期措施咧，就包括到譬如系消费券啦，消费券嗰度又讲640亿啦吓，仲有咧就系一啲过往都做过嘅一啲纾困措施。包括是一些宽免薪俸税啊、利得税啊，同埋咧就系综援啊，其他嘅公共嘅福利金咧就系出多半个月啊，等等呢啲嘅安排嘅咁。咁以令到咧就下个嘅财政年度预计咧就会出现呢一个赤字咧就系563亿噶。点样睇呢一份预算案嘅一个纾困嘅承担咧？应该 嗱，我哋如果睇翻咧，今年咧其实就意外地啦，本身我哋以为会有过千亿财赤噶嘛，咁但系最终其实意料之外，而家有189亿盈余啦。咁当然咧，有一啲就系意外之财嚟嘅，即系因为政府卖咗即係一笪非常之所謂收入高嘅地皮啦，就係、是、中環啦，500多亿嘅嗰度。咁就另外亦都有190多亿咧，就係、是、銅鑼灣嘅一笪地王啦。咁就令到咧，即係賣地嘅收入就比政府預期就多咗400多亿嘅。咁另外就係印花税啦，以及就係、是、即係綠色債券，亦都係一個進帳嚟嘅。咁嗰度有300多亿咧，而下一個財政年度咧都持續會有300多亿嘅收入。另外咧就係嗰個財政儲備上面咧，咁財政司司長咧就預計成盤數去睇咧，就去到今屆咧政府滿任期嘅時候咧，會有9000多亿嘅財政儲備啦，咁就相等於16个月咧政府開支嘅水平。咁但下年咧就會再跌嘅，即係跌到8000多亿啦，咁就即係大概政府13个月嘅開支。咁但係預計咧之後就逐步回升翻。咁陣間咧我都可以同嘉賓傾下，其實叫做相等於政府幾多個月嘅开支水平咧，先至叫一个稳健嘅财政储备咧。 不如呢个时间我哋都请嚟一位经济学者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有中大刘作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良喺度啊，庄太良教授你好。 大家好。 先讲下咧，今次嗰、那个今个年度啦吓，本来上年就预计今个财政年度咧系会有超过1000亿嘅赤字啦。咁头先都讲啦，因为咧就卖地嘅收入同埋利得税咧都好过预期啦。咁就所以咧就令到今个年度咧就转亏为盈咧，就有系189亿嘅一个盈余出现嘅。咁下年咧就会系有一个赤字啦，500多亿啦。但系之后好快咧。那个年度咧就又见翻盈余啦，你系咪同意呢、這个预测嘅咧？ 系我同意嘅，因为香港其实绝大部分时间咧都系有盈余，盈余大介乎可能500到1000亿，不过即系大部分时间都系咁样吓。咁所以我哋香港其实基本上冇乜特别话一个财政嘅结构赤字，因为去计嗰阵时系以为即系我哋收入同嗰个 GDP 增长挂钩啦，咁但系 GDP 增长其实好低嘅啫，几个 percent， 咁但系我哋财政收入好波动嘅。咁如果你话好年嗰阵时咧，我哋可能卖地好啲啦，即系嗰个利得税都多啲啦。咁正正因为香港旧年咧虽然系疫情，咁但系我哋个金融业都一路增长嘅，都系赚紧钱啦，卖地又卖得好啦。咁大公司主要系嗰个利得税，主要大公司即系贡献，就唔系话一啲即系小公司噶。咁啊，所以就嗰个盈即系盈余就喺翻度噶。 我都想问咧，关于卖地嗰方面啦，旧年咧其实 去年預計今個財政年度咧，咁嗰個嘅賣地收益係976億啦，但係結果今年個修訂預算咧就錄得話有1411億嘅賣地價嘅收入，咁所以咧先至出現一個轉虧為盈嘅情況啦。但係下年嘅預算嚟講咧，其實都比較保守一啲啊，佢只係預計緊咧就係1200億嘅一個地價收入。咁如果下年嘅地價收入亦都好似今年一樣嚇咁好嘅話咧，可能其實下個財政年度都未至於有500多億財赤咁多喎，其實係咪可以即係再係樂觀啲，或者係喺紓困方面再承擔多啲咧？ 大家都知道政府去公開佢嗰、那個即係、就是、估算，通常都有啲保守，比較保守啲，因為政治上嘅需要啦，同埋要期望管理啊。即係如果你估得太好，如果到時做唔到咧，咁就即係會有啲問題。咁所以你即係、就是、政府去估計，通常比較保守啲嘅。咁亦都今年又可能有個地王啦，所以就可能問得好啦。咁下年未必有中環笪地噶啦。咁我相信下年嘅賣地啊，即、就、係、是、未必。即係如果你同佢賣咁，即係賣咁多幅嘅話咧，未必可以賣到今年嘅收入嘅。咁但係始終嗰、那個金融個波動啊，即係可以變化得好大嘅。而香港主要個收入咧，係嚟自即係金融業啦，同埋啲大公司啦，咁賣地啦。經濟，我覺得下年可能即係嗰個疫情應該機會過嘅機會比較大少少啊。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下年回復翻正常嘅一個年份咧，香港都會有幾百億嘅盈餘 嘅。另外我哋都想關注嗰個財政儲備問題啦，因為今屆政府開局嘅時候咧，其實庫房就好多錢嘅。咁但係而家咧就即係政府就預期咧，就下年就再會下降去到相等於13個月嘅政府開支啦。其實我哋應該點樣去衡量嗰個政府儲備嘅水平咧？因為有啲人可能唔係淨係睇實際需要，而係有個心理上面嘅關口嘅，尤其是啲財金官員，你會點樣睇呢個問題？ 其實全世界咧都冇個標準，大部分國家地方咧佢都係赤字預算嘅，都冇儲備嘅。咁我哋如果有10多個月儲備，已經係相當之唔錯，都冇其他國家可以參考啦。咁所以覺得就亦都唔係一定係越多越好嘅，錢最緊要用喺一個適當嘅地方啦。咁所以我哋第一即係嗰個要去翻個盈餘先啦，第二個儲備啊，亦都唔好話咁快落得咁快。咁我覺得譬如啦，如果有9個月到咧，其實都算係一個安全水平嚟嘅。 咁我想同你傾下咧，關於政府嘅經常開支啊，因為咧喺本屆政府上台之初咧，咁啊司長都有講啦，咁其實咧經常開支係講緊3600多億啦，咁去到2020至2021年度咧，已經係第4600多億啊，咁增幅咧就近30%啦，咁當中咧就教育、社福、衛生咧都佔咗58%，到咧下個年度咧更加去到60%添，咁喺呢個不斷咁增加嘅經常性開支底下咧，咁究竟有咩嘅收入啊，可以係政府去到揾翻翻嚟咧？咁今次嘅預算案咧就講到話，嗱，舊年就調整咗股票印花税啦，嚟緊咧就預計有一個中長期嘅一個一啲嘅收入來源咧，就嚟自咧係全球最低稅率，同埋咧建議就住住宅物業咧引入累進差享制度。你覺得呢啲方法係咪都可以係一個補充收入去到應付呢個增加嘅經常開支咧？ 你睇翻譬如累進差享就未必可以貢獻即係好多嘅。咁全球最低税其實香港而家就唔受影響嘅，因為香港而家即係個税基本上都係即係高過而家全球最低要求。咁但係如果全球都要求將個最低税提高，譬如提高20%咁樣啦，咁香港全香港都要加税嘅。咁但係我哋即係盡量都避免做呢樣嘢啦，即係如果你要加到20%，基本上個變化比較大嘅。咁就我覺得香港本身佢有金融業啦，咁印花税啊或者其他個譬如你可以開徵一個譬如。如果遊客返嚟嘅有局部嘅銷售税啦，咁但係覺得最重要就係佢都係一個無痛税，即係市民唔好即係直接感受到，所以個最好就喺金融交易啦，或者喺即係徵税嘅人就唔好話本地人，譬如你話外國人嚇，咁譬如你話徵一啲金融交易税，咁如果大部分係基金交易嘅，咁啊基金俾咯嚇，咁所以就最主要就唔好影響香港市民嗰個即係負擔水平啦。 政府咧而家對於嗰個公共財政狀況就有一個即係中期嘅預測啦，咁都係比較樂觀嘅。咁但我哋頭先亦都傾到咧，即係賣地呢樣嘢就唔可以作為一個即係好長遠嘅一個財政狀況嘅指標啦。咁我想問一下再長期啲啦，因為我哋知道會未來有啲大型基建嘅，譬如北部都會區啦。咁而且政治上面咧，其實而家即係社會上都要求咗政府係需要承擔多啲嘅責任嘅。咁你會點樣評價即係長遠？嚟讲政府个公共财政嘅承担能力， 香港即係我哋有基本法綁住，點解？所以點解我哋即係今年即係都會有個盈餘喺度？就係你雖然基本法就話即係兩日為出啦，但係一年一年計，但係起碼你做一任財政司五年都要平衡嘅。咁我哋將來個開支都會大咗，咁就一定要揾嗰個收入啦。咁我哋又不缺收入嘅，即係如果睇翻公司印花税，咁我哋就算再開徵到譬如零點一三以上嚇，咁都有，都係可以再收到啲錢翻，但我覺得即係就唔好話長期係即係集中喺一個地方去收啦。咁我覺得香港金融業一路增長，而家係23% 啦。如果將來去到30%，咁都我哋喺交易上邊個税都有開收翻嚟嘅。啊，樓市個成交都多，我都喺度收翻嚟。咁所以我就唔係咁擔心，即、就、係、是、香港個收入情況咧。我哋有個金融平台，基本上咧金融業嗰個佔 GDP 越多咧，我哋收個税就會越多嘅。 嗯。我想問一下咧，關於差餉嘅檢討啦，嗱，而家就話咧係會引入一個差餉嘅累進制啦。咁但係咧影響，即係暫時嚟講咧，影響嗰個嘅單位數目咧就唔多嘅嚇，就全港2%嘅單位咧受到影響，亦都令到政府係只係多收7億多嘅啫咁。啊，咁其實做咁多嘢，點解要做呢件事咧？即係令到政府收入又唔係多咗好多咁。咁有啲人士就講話啊，其實都可能係一個即係共同富裕嘅一個措施，但好似又未見即係一個咁樣嘅程度啊。你點樣理解呢件事？ 啊，呢個就向資產徵收啦。咁就你當然自住嗰個最好就唔好受影響啦。咁但係佢就唔。即係呢個税，即係話唔鼓勵你擁有咁多物業啦，或者咁大面積嘅一個物業嘅。咁呢個喺內地其實都有實施啦。咁但係話合即係係咪做呢樣嘢共同富裕咧，就未必可以達到呢個效果。咁主要都係即係徵税目的，主要係即係財富重新分配啦。咁可能即係打算可能越多樓人就可能會有錢啦。假設咁就可能係呢批人即係徵一個比較高嘅差餉税咯咁樣啊。 嗱，另外咧，因為今次個預算案其中一條主線都係講緊疫後經濟復甦啦，你認為有啲咩措施或者因素咧，係會影響到我哋之後嘅經濟發展嘅？ 半分鐘到時間嚇。 其實主要即係、就是、你只要俾香港個經濟自由發展咧，我哋就會即係、就是、經濟就會復甦噶啦。而家主要就係個政府啲防疫措施令到個經濟即係、就是、大家行唔到啦。咁所以香港本身係個自由經濟體啦，咁最緊要就係你讓佢自由發展，就未必需要一個特定一個計劃嘅嚇。 嗯，好啊，唔該曬莊太良教授，多謝你嚇。时间所限，倾到呢度先。庄太亮教授咧就系中大刘作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嚟噶。咁林志恩啊，我哋呢一次都倾到呢度啦。咁我哋咧转头咧系喺呢个傍晚新闻天地之后，会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6:08左右。大家咧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发表你对于财政预算案嘅意见噶。咁呢个时间咧，听听6:00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地区，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空窗道桥底。公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土瓜湾的鸿运街，因为爆水管，鸿运街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而在大围的下城门道，因为爆水管的关系，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的一段下城门道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就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的下城门道受到爆水管影响，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交通消息报完毕。 半跌5.15元。今日五大升幅股份：长城微光、广进集团、开明投资、拉夏贝伊和创美药业。五大跌幅股份，头位的股份编号是444，之后是中基长寿科学、冠军科技集团、国际天食和火岩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9，日元114.69，瑞士法郎0.923，加元1.283，人民币6.32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17，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71。港金报18,070元，比上日收市升4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7.86美元，买入价系1,968.16美元，卖出1,968.71美元。港汇指数94.8，冇起跌。 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较早前近住风力楼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拖走咗，今大车龙嘅大消散。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桥第一段嘅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近彩虹村。咁就龙翔道荃湾方向咧，近住风力楼较早前有坏车出现拖走咗，而家近住狮隧桥第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彩虹村。隧道嘅情况，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咧，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就排到映月台；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兆安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佐敦的各市道，因为爆水管的关系，介乎佐敦道至到德成街的一段各市道现在仍然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留意分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喂，超人啊，喂，开心日报就快开始了，你成日要提我准时，你个人呢在哪度啊？ 我在屋企啊。 吓，仲喺屋企？ 我哋要防疫在家，安全做节目噶嘛。 啊，咁你又啱嘅，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总之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有陈淑兰、 林超荣、 黄桂林、 杜文慧、 彪爷、 刘莲， 开心日报。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 And 今日我哋会讲 grammar。有同学问萧叔叔，叫我讲下一啲 ly 尾嘅 adjective。通常我哋见到 ly 尾咧，都系所谓嘅 adverb 嘅。譬如我 happy， 咁就係一个 adjective 啦，一个形容词啦。如果我加 ly,happy, ly 呢就係 adverb 啦，就通常用嚟形容一个动词或者係另外一个形容词嘅。譬如 he ran happily, for example。咁但係呢 confusingly 呢好容易令人混淆。的确係有一啲字呢係 ly 尾，但係佢係唔係一个 adverb 嚟嘅。而是一个 adjective 来的。例子有 deadly, D-E-A-D-L-Y, deadly, 一个致命的。例如我们可以说一个致命的病毒 ,deadly virus。那我们看到 virus 在这里是一个名词来的，但是我前面加是 deadly, 有 ly 的一个 adjective, deadly。还有其他什么常见的字呢，譬如 friendly, F-R-I-E-N-D-L-Y, 很友善的。或者 manly 咧，好有男子气概嘅 manly 啦。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讲到呢度，听日咧就继续讲一讲呢个话题。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时间嚟到晚上嘅6:41啦，翻到嚟自由风，自由风节目，林志恩你好， 你好， 系跟住落嚟咧，亦都要讲多一次咧一个嘅香港电台抗疫快讯啦。咁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观塘安泰邨明泰楼咧就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啦，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噶。咁林志恩啊，我哋都繼續傾咧，關於係尋日發表嘅財政預算案啦。咁歡迎聽眾咧打嚟1872311118723111，講下你對於呢份嘅預算案嘅睇法。當然啦，呢份嘅預算案咧就好多內容啦。咁呢一節咧，想同大家集中講一講都一個新嘅暫緩追討欠租嘅一個措施啊。咁就係預算案裏面講到話咧，就係而家好多嘅企業都經營艱難啦，因為疫情嘅關係。咁所以咧，預算案就提出立法禁止業主對一啲咧係指定嘅行業咧未能夠如期交租嘅租户，係禁止啲業主咧向佢哋終止租約、服務或者係採取其他相關嘅法律行動。咁呢個措施咧係為期3个月嘅，有需要嘅話咧可以再延長多3个月。咁而呢個法例咧將會有一個所謂日落條款啊，即係話咧6个月之後咧就會自動失效啦，即係話呢個嘅法例生效期咧就3至6个月啦。咁就個原意咧就是说希望给一些处于水深火热的企业有一些喘息的空间，同埋协助去稳住就业的。 那个措施刚才提到为期3个月，那究竟几时开始计呢？那昨日陈茂波司长就说初步构思就今年1月1日开始划线，就是第五波疫情发生了之后，因为有一些店铺开不到业，那所以他们可能经营关难艰难的情况之下，就希望在这段时间就开始计的。那其实昨日我们节目都有傾過呢個問題啦，咁不過我哋主要就從個租户個角度睇啦。咁當然喺個租户嘅角度睇，即係最大嘅好處就係、是，即係租客係可以有一啲條件同業主去商討，究竟點樣去還錢啦。即係譬如係咪可以攤長一啲嚟還啦。咁而如果我哋今日咧就從業主嘅角度去睇嘅話咧，就我諗好多人會關注究竟呢一個新措施咧對個業主嘅保障咧有幾大咧？因為喺嗰個新冠疫情之下咧，其實業主同租客咧都面对一啲经营嘅困难噶嘛，有一啲都唔系大业主，即系有一啲小业主可能都系可能系将个物业抵押嘅，咁佢收唔到租，咁即系话佢又冇钱俾翻银行嘅时候，咁啲小业主又点样去生活咧？咁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嚟。 嗱，今朝早咧，陈茂波司长咧就出席几个电台咧就联合制作嘅呢个财政司司长热线啦吓，咁都有一啲嘅听众打上嚟就话自己系一啲商铺嘅业主啦，咁啊讲到话咧就系其实就两公婆啦吓，已经退咗休，就靠晒咧一个小商店嘅租金咧10000几蚊咧就收租嚟到维持佢哋嘅生活，同埋要交管理费啦、地租啦等等，咁如果冇咗呢租金收入，咁点算咧？咁又有啲嘅业主又话咧，其实咧，因为疫情底下啦，其实佢哋已经见到租户咧不时系拖欠租金噶啦。咁就算啊，租户有一个3个月嘅租金作为按金咧，咁其实咧都得不偿失啊。咁啊，政府可唔可以赔偿咧？咁當然啦，即係見到疫情底下好多嘅行業啊、租户咧，咁佢哋嘅經營係好困難嘅。咁但係調翻轉，業主都可能係供緊佢間鋪嘅喎，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咁點樣處理咧？嗱，咁啊，陳茂波司長就話咧，就已經係金管局啊，就話金管局咧將會向銀行咧就發出啲指引啦。咁啊，個別嘅業主如果因為係暫緩租追呢個措施未能夠還本俾利息嘅話咧，銀行咧就會彈性咁 處理。咁希望咧呢段期間咧就俾業主同埋租客咧就大家有商有量，爭取空間，去到譬如係攤長咁去交嗰啲欠租啊，或者傾一傾個租金水平啊咁樣嘅原意。 咁而家咧即係社會上面咧都有一啲反建議嘅。咁譬如咧有一啲人咧就提出啦，點解唔由即係政府去補貼呢啲租户租金咧？因為係政府嘅措施令到一啲商鋪要停業。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人就提出啦，係咪可以政府去呼籲嗰啲業主去減租咧？咁樣咁，我相信啲比較大嘅即係商場，可能嗰啲業主已經減緊租噶啦。咁不過頭先我哋所講啦，啲小業主就未必有空間去咁樣做。另外咧，一個我哋可以參考嘅咧，就係我留意到新加坡咧，2020年都有一個即係類似嘅措施嘅。咁不過當然佢實施嘅範圍就再大啲啦，就所有非住宅物業咧都有實施嘅。咁但喺香港嚟講咧，即係陳茂波司長就認為要精進一啲啦，譬如因為有啲行業咧，好似金融業咧，其實嗰個環境都唔錯嘅，咁就未必需要政府協助。咁但係新加坡再做多一步咧，佢就專門咧有一個評估員咧去睇曬所有咧呢啲相關嘅爭議嘅，即係去睇下究竟即係嗰個租户點解交唔到租啊？咁睇下香港咧去實施嘅時候咧，係咪都可以參考下其他地方嘅做法。 好啦，咁大家点样睇呢个嘅暂缓追讨欠租嘅一个措施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林志恩呢个时间请嚟一个地产业界嘅人士同我哋倾倾啦。有地产建设商会执委会主席梁志坚喺度啊。梁志坚你好。 你好。 系。 大家好。 系咪都有你哋商会呢有向陈茂波司长发信去到询问一啲详情啊？ 系啊，我哋昨日已经出咗信㗎啦。 系问啲咩呢？ 咪就係主要就係因為我哋都有啲會員咧就投訴，即係當然咧時間急咧，佢都係電話嚟投訴嘅啫。咁我哋一聽到有個嗰、那個情況咧，亦都認為係值得要同政府商討嘅。就係、是、正如你哋頭先剛才問過，而家唔係話小業主嘅問題，亦都唔係話就算啲大公司都好啦，佢都有啲咧將咗。自己的物業咧，收緊租嘅物業咧，係愛嚟按咗俾銀行咧，係攞 facility 嘅，即係我哋做其他嘅投資噶嘛。咁樣即係換句話講，佢租咗出去嘅商場好，或者係比較大型嘅中型嘅都好咧，佢都係要收租嚟到補貼嗰、那個交呢個息口啊，按咗俾銀行。咁既然你話叫業主唔好就唔好追。又唔可以法律去解決啦，咁嘅時候咧就要啲租客咧就有權咧，佢可以拖你3个月，甚至乎6个月。咁樣嘅呢段時間咧，銀行咧就梗係追你嗰、那個將個物業按咗俾佢，要追你收息嘅。你冇入息，你就加唔到息口噶啦嘛。咁嘅時候，咁你即係兩頭嗰、那個業主咧就變咗兩頭蝕啦，一頭咧又要交息。另外一头咧就收唔到租。 咁陈茂波司长吓，陈茂波司长就话咧都金管局都会指示啲银行咧，就希望弹性啲处理呢啲业主嘅俾唔即系还款能力嘅状况啊。你会唔会都有啲安心啲咧？可以 嗱，所谓弹性处理咧，就可能俾你迟啲或者分期去俾啫。你都系要俾噶嘛。咁如果个租客如果挨咗6个月都唔俾，5个几月佢已经。有啲執笠佢已經執咗啦，唔係間間都執笠，但係有啲預備執笠嘅，就做唔住嘅。咁樣咪即係要同佢無端端同佢挨6个月。個大業主要俾息嘅，點樣同銀行點樣講都好啦，都要俾，最多遲啲俾啫，都係要俾。若果唔係咧，你一唔俾，銀行係有權拍咗你啲物業噶嘛。 梁生，我留意到你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你都提到一个问题咧，就话即系政府其实而家只系延后紧业主同埋租户就住租金产生冲突嘅问题啦，而你亦都担心咧喺嗰个措施实施嘅过程入边咧，会衍生其他法律同埋租务管理上面嘅问题，可唔可以详细讲少少个具体问题会喺边度？ 嗱，呢个咧就系譬如好简单，呢个有个 contract 做嘅租客同业主系有个。合约喺度嘅，呢个合约系有一个合约嘅精神喺度。如果而家同意业主同意减租，系别穿佢两个人嘅事，佢减租。而家唔系话讲减租问，而系佢俾唔俾嗰个交唔交租俾你。你而家政府咧就话你可以3个月 慢慢拖住先啦，你唔好追佢啦。甚至乎之后呢都仲係有三个月呢可以大家再傾啦，咁盡量傾點啦，咁咁有啲我都係預備做唔住㗎啦，我都係要執笠㗎啦。咁嗰時候佢咪利用呢六個月去慢慢又唔使交租，又唔使成佢咪自己照做啦。你唔追得佢嘛，又唔告得佢嘛。咁呢、這個呢、這個業主同租客啊，係有一個 contractual 嘅關係喺度。如果你政府而家話我要點做點做，咁呢個 contractual 嘅嘢。嗱，我唔法律我唔系咁熟悉，但系有张个租约喺度，你又唔交租，我哋又唔俾我告佢。而家咧有权可以告佢噶嘛，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甚至乎三个月先告啦，你都有得机会告佢噶嘛。但系佢而家咧就冇嘢啦，你而家政府都讲咗咧，三个月佢就差唔多睇下个情况点样。我再最屘嘅时候再唔交咧，我再仲有三个月慢慢挨你，咁挨咗你六个月点搞咧？咁啊变咗咧？政府的法例出来呢，就是你那个业主呢就要孭晒呢啲个风险。同银行倾，银行肯同你倾，最多俾你延迟啫。如果你唔交嘅时候，银行拍你㗎嘛。你有个物业喺度，我俾个银行做揸手㗎嘛。嗰啲租客呢最多而家暂大部分呢两个月租约嘅按揭呢个按金嘅。啊，两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咁你起码你都杀咗佢按金啦。佢而家有啲咧已经唔交租啦，有按金喺度顶住啦。咁你再咩？你就唔追得佢咧，就变咗实际上就唔系六个月，可能系八个月、七个月、八个月，甚至无九个月。而家有啲交唔到租嘅咧，佢都大业主咧都系慢慢希望佢逐个月去补啦。咁佢而家如果既然有个法例喺度，佢直情佢唔交添，你又唔告得我，你又样都唔做得。呢样嘢咧，即系别村租客同业主咧，系有一个 contractual 嘅关系喺度。 明白。 你而家政府做一样嘢出嚟，而系导致到佢系冇办法行使呢个 contractual 嘅嘢。咁到时。嗰、那個損失係邊個負責咧 ？OK， 嗱，你頭先提到咧，即係業主可能都會擔心，就係個法例，我當最長六個月之後啦，就會失效啦。咁亦都如果可能出現一個情況就係，即係租户都係交唔到租。咁而家其實都有啲既有嘅機制可以處理，譬如土地審裁處啊，或者合約上面通常都會寫明嗰個租户嘅擔保人噶嘛。咁呢啲嘅措施係咪可以保障到咧？ 佢直情執笠啦，執咗佢啦。搬緊嘢你都唔喐得佢啊！而家因為有個法例喺度嘛。以前咧就係我而家告緊你，你要搬嘢咧，我都可以過嚟制止佢嘛。而家連制止都唔得噶咯喎。我搬曬啲嘢，咪留翻個數個報俾你咯。 其實可唔可以完咗呢個措施之後先至再追討咧？ 係咯。 點追啫？佢已經執一粒啦。 啊！ 冇得追噶，點追啊？ 咁啊，相關嘅負責人係咪可以追到嘅咧？ 咁你係咪咁嘅時候，佢梗係山窮水盡，佢先至唔做啦。 OK， 咁你追佢都係冇用噶啦。 不如問下而家嘅狀況啊，其實而家即係你哋都有好多係地產商、發展商嘅會員啦。咁其實而家見到租客咧係拖租嘅情況係點樣咧？ 有噶，而家有好多唔好講啊，大公司都好啦。都唔敢追得咁急噶，希望有個機會。嗱，而家咧唔係話政府行使佢個權力嘅問題，而係別村租客同業主咧，你做得維系得喺度咧，都盡量就你有啲都，即係我了解真係有啲都好困難。影響大公司，梗係最多係盡量做正手續，再唔咩我就想辦法。告佢啫，你而家告都唔告得佢，而家政府出面。 嗱，咁我哋头先亦都提到咧，即系社会上都有其他建议，就觉得可能会好过而家嘅做法嘅，譬如就系即系政府直情补贴嗰啲租户嘅租金啊。你对于呢啲建议点样睇？ 我哋即系当然政府咁做得出嚟，亦都有个困难喺度。咁政府点去解决咧？我而家唔系话叫边个去补贴啊，即系政府你出得一个例，你系咪应该也有咁嘅情况？发生你有嘅哦，咁你咪业主你孭起佢咯，唔系即系而家要叫业主孭佢，啲业主有困难，有好多唔好讲话咩啊， 幾中型嘅公司都好咧，都係按咗個物業去俾呢個租嚟去俾息口噶嘛。 嗯，咁、啊、但係即係始終疫情底下咧，你哋啲租户可能真係經營好困難啦。有冇得同啲租户傾下減租嘅問題咧？ 咪減緊嘅而家。 減咗幾多咧？ 嗱，照我知道，嗱個別唔同嘅，我了解曬好多好多租客嘅，唔係呢個我哋啲會員同我哋講。起码由三成至五六成， 嗯， 起码 系 吓，而家攞埋啲大公司嚟计咧，照我呢，甚至无理香港 land 啊，其他噏得出嘅大公司都好啦，个个都有减噶啦，睇佢做咩行业啫。 嗯 ，OK， 嗱咁而 家佢而家做 supermarket 嘅，唔通佢冇争生意做好咗啦？ 嗱，而家嗰個措施會為期三個月啦。咁我諗即係政府其實都係配合翻，即係放寬翻個防疫措施或者經濟好翻啲嘅預期。其實你自己嘅估算，認為三個月之後，即係嗰啲商户嘅狀況會係點樣咧？即係有冇能力交租咧？ 主要咧就嗰個疫情咧，睇下抗唔抗租到啦。抗租到，我都相信會好啲嘅。就算租客都好啦，佢都我哋廣東人都話有頭。花就唔想做拉呢㗎，咁个个都希望维持到落去㗎。有啲我睇呢就係我哋嘅会员呢，有大中小嘅会员，中小型嗰啲呢真係好凄凉。大型公司都仲係一成当生意喺度，佢唔係淨係靠收租㗎，亦都有啲物业佢养咩，但係好多呢都有按俾银行㗎，我哋攞钱嚟到做发展或者做周转噶嘛。 OK， 梁志坚又想问一问咧，另一个今次预算案提出嘅政策咧，就系、是放宽按揭保险啊吓。今次咧就讲紧话咧，就譬如首置嘅人士咧，佢哋可以申请最高九成按揭贷款嘅楼价上限，就由800万咧就提升至到1000万噶，八成咧就由1000万提升至到1200万。你觉得佢对于楼市嘅影响会系点啊？ 嗱，呢个咧对地产嚟讲咧，系有一个鼓励嘅方式喺度，即系有啲佢真系要无论点都好咧，我都要有瓦遮头，点都想买层楼，咁佢咪你按得多啲，佢咪入市嘅机会大啲咯。 吓，咁啊，但系即系 对呢个行业咧，都系有鼓励嘅作用喺度嘅。 系。但陈茂波司长就话咧，即系嚟紧都见到个供应都会充足嘅，咁都相信咧就系、是、都只系帮紧一啲人士去到上车啫吓，去到买呢啲买即系去到买楼啫，咁就未必会对于成个市道咧会造成一个好大嘅刺激嘅。咁你点睇呢个讲法？ 咁都唔会有太大嘅刺激，当然咧会吸引到喺地产商嚟讲一个都系认为一个好嘅计划嚟嘅。即係起碼有啲人可以借到九成都可以買到1000万嘅樓啦嘛。 嗯，咁即係話如果咁樣嚟講，對於嗰個換樓嘅市場咧，又會有啲咩影響？ 都點都有多少幫助嘅。 嗯 ，OK。好啊，唔該曬梁志堅先啊，多謝你。 冇 係啊，係梁志堅咧就係地產建設商會執委會主席嚟噶。咁我哋電話係1872311，1872311。咁大家點樣睇呢啲嘅政策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啦。不過林志欣頭先都講咧，即係關於係呢個暫緩追討欠租嘅問題咧，咁都可能即係有啲人都講緊話，會唔會影響到自由經濟啊？甚至係頭先阿梁志堅講合約精神啊咁。咁可能咧都喺立法嘅過程之中咧，可能都會遇上一啲爭議啦，一啲問題啦，係咪真係順利立法咧？呢個都要留待咧睇睇啦。 重症患者81人，比之前一日增加1人。新冠患者嘅病床使用率係56.7%，比之前一日微跌0.2%。首相岸田文雄出席眾議院預算委員會會議時話。國家正準備脫離第六波疫情，考慮到國內外的疫情以及身在海外國民的歸國需求，當局正考慮進一步放寬入境限制，逐步增加國際旅行。另外，日本政府將強新新冠疫苗列入認可新冠疫苗名單，下月起海外旅客出示接種證明便可獲准入境，同縮短檢疫日期日數去到3日。 原有名单仲包括辉瑞、莫德纳同阿斯利康疫苗。天气方面，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下昼本港各区相对湿度维持喺60%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天气寒冷，明日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至到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4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啦，而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去翻元朗方向，新墟一段车多。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咧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嘅，龙尾排到去沙田 Ivy。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啦，近住御龙山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嘅。咁现时去上水方向啦，龙尾排到去沙田 Ivy。封路方面啦，土瓜湾鸿运街有爆水管，鸿运街嘅唯一行车线啦需要暂时封闭。最后食安仔提提你，用天然香草或者香料嚟调味咧，就更加健康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财政预算案， 预算案的逆周期措施总承担额是1700亿元，我们会全力抗击疫情，单在预算案的资源已经超过540亿元。 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千禧年代， 下午5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财政预算案。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我是胡鸿钧，想提提大家 Omicron 已经打到来了，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起建立一个坚稳的疫苗抗疫堡垒，砌低 Omicron 打好这一场仗，大家快点打针，一起同心向90%的接种率迈进。 接种疫苗除了可以保护自己，更加可以保护你最锡的人，快点打疫苗吧。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而家時間係晚上7:08啦，咁有一則嘅香港電台抗疫快訊同大家講一講。以下係一則強制檢測公告，上水天平村天喜樓嘅居民，如果能夠出示陰性檢測結果嘅電話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出口離開。 而今日呢就是将军澳天骏二期黄钻天观塘安泰村明泰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的。那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啦，林子欣。我们刚才呢就讲紧是预算案就提出了暂缓追讨欠租的措施啦，希望做一个紧急的立法啦。各位点睇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又或者有关于预算案嘅其他议题政策，大家有咩意见呢，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听众陈先生喺度，陈生你好。 係两位 你好， 请讲啊。 係我就咁样啊，我觉得呢就我讲两个议题嘅啫。第一，我首先都恭喜你哋香港电台啦，即係变返一个好正常嘅即是官方的电台啦。 不如你讲下你的意见啦。 但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啊，就是今次的疫情影响很多人，政府派钱大家拍手掌啦。但是问题就始终都是长贫难顾的，即是始终要有开源要收入先得㗎嘛，是不是先？唔係都食下食下冇冇晒囉。咁我覺得基本上呢应该财政司应该諗諗嘅方法呢，就係话第一件事呢就唔好咁快喐啲，就话有啲人话开个嗰个销售税先。首先呢就搞清楚啲，就堵塞咗香港嘅漏税天堂嘅漏洞。 陈生， 我相信係嗰个电子交易呢个唔成功嘅原因，就係因为啲人呢就收现金。是吧，连这个 receipt 啊，你去都好多除了大公司之外呢，根本你不出声他都不给 receipt 你的。咁呢啲好奇怪，喺外国冇啲咁嘅嘢㗎。香港所以除咗係低税率之外，你而家係逃税天堂嚟㗎。有啲朋友移民去外国呢，嚇死啲移民官啊，大喇喇攞 cash 出嚟买楼嘅。原来佢以前喺深水埗都可以云吞面档嘅啫，年年都唔使交税嘅。咁我希望税务局都要做下嘢。 系咪有其他要点想讲？ 第二个问题呢，就係我好欣赏今次財爺咧能夠咧，即係用一個創新嘅思維咧，其實我諗嗰啲抄外國咁樣嘅啫。因為呢個法律就係話咧，即係立法咧，就係延緩呢個三個月或者六個月嘅個嗰個租金嘅追租金嘅呢樣嘢咧。我相信外國已經有啦，所以香港唔係一個問題。咁至於先頭你個建設商會會長咧，但我講講我個利益申報先啦。我本身就冇話咁富貴，就有咁啲樓啲樓。即係商業樓宇去收租嘅嚇，依樣嘢就咁呢啲咁嘅富貴嘅依啲人家嚟講咧，其實嚟講咧，即係好多嘢反對嘅。我覺得就唔係理由嚟嘅。第一件事咧，依個係緊急立法。第二件事喺疫情之下咧，除咗大業主同埋以遙控有關嘅商業活動之外咧，全部都係受影響嘅。但係業主完全冇受影響。咁呢啲咁富貴嘅人家仲要講話？其他嘢我將啲錢嚟投資啊，點樣？呢啲多餘嘅啫，呢緊急立法。 好，唔該曬陳先生嘅電話嚇，咁啊，咪都業主都有喺疫情裏面即係受到影響嘅，即係當佢哋嘅租户未能夠交租嘅時候，咁其實佢哋頭先都講啦，即係梁志堅都講啦，其實有唔少嘅業主都將佢哋嘅鋪位可能按咗係攞啲嘅現金做周轉嘅，咁而家租户俾唔到租咧，其實對業主嚟講咧都係一個影響嚇。咁頭先都講啦，亦都係而家嗰個嘅立法咧，將會係即係禁止業主咧就向呢啲嘅租户咧就係採取啲法律行動去追討租金啦。但就唔代表唔使還嘅，之後係其實都係仍然 都係要還嘅，有湯冇欠 嘅。係啦，只係想咧就係業主同埋租客之間咧可以有一啲嘅再去到商討點樣做呢個租務安排啦。嚇，聽多位聽眾先，有張小姐喺度，張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我就想講關於財爺咧就有嗰、那個建議咧，就話嗰、那個差享嗰個寬免咧係咪出年啊，定係或者來年咧有一個改革，就話咧。只可以是在名下一個物業那裡呢只要享受到個差享寬免，那我覺得這裡有少少不太公道咯，因為就算他多過一個物業的時候呢，他都會就那些業主、啊、都會就住每一個物業呢去即是會給交足差享的嘛，他沒有寬免的時候他各個物業都要交差享的、哦、他不是說有些物業是不用交差享的、哦、那為什麼不是以那個物業那個單位而去得到這個寬免呢，如果有個差享寬減的時候。那同我今早就聽到你們那個早晨的節目呢，那今天有些年老的業主好像剛才講到說他有鋪靠個鋪來做維生的，一個鋪底$30,000那來維生的。那又有個有些年老的業主可能他都是住一些比較舊式的樓宇單位，even他有兩個或者三個單位，或者他自己自住啦。 或者買咗啲有啲單位同仔女一齊 share， 或者係點樣，或者買啲俾啲仔女住或者一齊供啦，咁佢要落咗佢個名啦。咁佢哋各個單位每一季冇差餉寬免嘅時候都要交差餉，點解有差餉寬免嘅時候就唔係按照嗰個單位去計，而係話佢名下嗰度只可以得一個物業係享受到一個寬免咧？咁、樣， 我 呢個就唔係公道咯。咁、 嗯、好， 財爺都可以諗下會唔會放寬到去兩至三個單位啊？同埋一點好想講咧，就唔係好似頭先阿陳生講，有樓有鋪嗰啲就係財主，你要睇下佢有幾多個鋪，咩鋪咩樓先係嘅。因為你樓啊鋪嗰啲都係涉及到民生嘅，佢啲自住嘅，佢自己住嘅，俾仔女住咁樣嚇。 明白。 唔想有個好似有少少仇富咯，你有樓有 鋪 啦，你就有錢啦，你唔使放呢份，同埋財爺派錢咧呢個咧。是開心錢同埋或者係輸困嘅，咁 even 你每個每一次嘅寬免咧，你嗰啲即係幾千蚊，佢都唔係話 cover 得曬佢要交嗰個差餉噶嘛，佢始終要交啲噶嘛。咁我點解要希望佢可以放寬啲咧？如果係真係即係驚益咗啲財團啦，或者 好唔該曬張小姐嚇。嗱，其實咧，阿張小姐都提出咗一個問題嘅，咁啊就以往咧都有唔少人討論過，就係、是、咧當譬如財政預算案去到寬免一啲業主嘅差餉嘅時候咧，其實咧就發覺啊，原來咧好多嘅一啲物業咧係屬於一啲嘅大財團嘅嚇，係有唔少嘅一啲大財團咧，其實旗下有好多物業啦嚇。咁、於是咧就嗰個寬免咧就係受惠咗令佢哋個個物業咧都有受惠。咁呢個咧係其實以前咧係有人點出過呢個問題啦，並且係引發過一啲嘅爭議嘅。咁嗰啲人係咪真係要需要去到輔助、去到紓困嘅一啲人士咧嚇？咁呢、這個所以咧就會唔會？是因为这样，所以现在那个司长陈茂波所提出的差饷的检讨制度才说、只能够呢即将来再有一些宽免安排的时候呢只能够揀其中一个名下的住宅物业来到申请宽免。 这个似乎呢即真的针对你刚才所说就是一个叫多重受惠的问题啦。而即其实政府预期呢它那个减省的宽免呢也都会节省了政府一部分的公共资源的，就有大概31亿。 嗯，好啦，咁呢个时候不如都请嚟一位学者同我哋讲下头先嘅一啲相关嘅措施啦吓。咁啊，电话旁边咧有理工大学建筑及房地产学系教授许志文啊，许志文教授你好。 你好，你好，两位主持好， 系。头先我哋都讨论到咧，就系差饷制度嘅检讨啦，吓。头先都讨论到一样嘢，就系其中一个嘅检讨方向咧，就系将来咧再有一啲嘅宽减差饷嘅安排咧，只系俾咧业主名下一个嘅住宅物业咧申请宽减嘅啫。你点睇呢个建议啊？ 咁样其实咁样嘅，即系可能上次司长咧所睇嘅嗰个状况就话、是，我哋有好多即系物业可以宽减差饷嘅，即系包括大财团啦。头先我都有跟听你哋讲，但系咧就目的咧喺佢个睇法咧就系、是，唔系个个都有得减，只系其中一个，因为咧就唔想即系咁多豁免。第一，第二咧豁免当中佢喺谂法咧就系一个平衡到公平嘅。你意思系咩咧？即系呢个税务公平意思咧，就系有能力嘅人咧就系减得少啲，冇能力嘅人咧就减得多啲，按比例上吓。所以大财团咧，你都系俾佢拣到，或者系即系或者系啲小业主有一两个单位，即系俾佢拣一个住所或者一个地方咁样嗰、那个嗰、那个做法。呢个系一个另外一个喺行政上或者系嗰个税务上交代嘅时候喺个公平原则上，即系有钱嘅人嘅就资助。或少啲，或者係減免就少啲，咁樣咁嘅狀況，咁嘅情形嚟做嘅。但係做得幾細節咧，咁啊另外有得商議啦。今次嘅細節嘅程度咧，就係、是只選一個住所或者一個即係計差餉嘅地方。咁呢個係另外一個細節嚟嘅。 嗱，另一個新嘅措施就係累進差餉啦。嗱，咁我哋如果睇翻咧，其實而家差餉咧佔政府整個總嘅收入額咧，大概3-4% 啦。咁我哋睇翻咧，而家新推嗰個累進差餉咧，其實政府就會每年收多大概7.6亿啦。咁其實對於個政府嘅收入影響咧，就唔係真係好大嘅。咁但係亦都有人認為呢個都係一個好開始啦，因為政府推行呢個政策係擴闊緊個税基。你點樣睇咧？又？ 我都同意嘅，即係嗱，擴唔擴闊咧，其實就實質上冇乜點擴闊嘅，其實從以種類計算嚇，擴闊税基嘅做法可以係第一係最主要咧就係睇收嘅不同類型嘅税，而家嘅類但係今次嚟講咧，淨安差餉咧只係 同一類型嘅税着手嘅啫，同一類型呢個差享呢樣税。咁佢係冇乜特別係真正嘅盈利擴闊，但係好嘅地方咧，反而我覺得仍然係睇翻頭先我嗰個原則。啊，頭先我講原則就係即係貴有錢嘅人就俾少啲寬免，俾少啲資助嚇、啊、或者寬免嚇、啊。但係同時間有錢人喺收處理税項嗰個行政嗰個手段嚟講，通常一個即係叫做公平合理咧，就係即係佢哋亦都需要俾多啲嘅社會嘅有錢嘅人俾多啲錢或者俾多啲税咧，叫做嚇俾個社會，令到個社會可以喺咁嘅環境狀況底下咧，覺得個公平性喺度嘅，因為佢有能力啊嘛，就係啦，俾多啲個社會去做呢、這個累進税咧。率咧喺差饷嚟讲，正正系而家行前呢一步行嘅一步咧，就系、是、符合呢、這个即系所谓嗰个原则，系一个好事嚟。喺税，用句话讲，政府喺个税率方面，喺个征收税项方面咧，更严格遵守一啲即系一般喺税项用嘅即系累进性原则啊，有钱嘅人俾多啲啊，令到个社穷嘅人够俾少啲啊，所以亦都反映到，即系如果你有铺嘅好少嘅。或者你個鋪好細嘅，鋪個數量好少，或者鋪會好細嘅，你俾嘅差餉相對地少，亦都係喺個當中過程當中升收過程當中就合理嘅咁樣。 嗯，另一個想同你傾就係嗰個按揭成數嘅問題啦。咁嗱，以而家我譬如買1000万嘅住宅單位為例啦，咁而家新嘅措施就最盡，其實可以借到成900万啦，即係首期由200万減到100万。咁而1200万物業咧，基本首期就仲跌得多啲添，即係600万可以跌到240万啦。咁你對於嗰、那個上車嘅門檻啦，有啲點樣嘅睇法咧？因為有啲人就講到其實只不過係嗰、那個按揭成数改变咗，咁但系个压力测试其实冇变到嘅。咁对于啲上车嘅朋友嚟讲，系咪真系容易咗咧？ 嗱，坦白啲咁讲，上车朋友真系容易咗嘅，人哋会系上车个 moment 容易咗啫。吓、记住话系上车个 moment 容易咗啫。但系对于佢哋嚟讲，日后嘅公款咧就未必一定啦。日后公款因为你个一个饼嚟都通嘅通药，都系我头先用翻即系。個睇法就係話嘢，呢個餅嚟嘅。只不過你開頭嗰、那個即係嗰個上車嗰、那個要俾首次付款嗰、那個嗰、那個餅嗰、那個、太細啲啫。但係跟住個餅原來點知都咁大個，你剩翻嚟頭先我講嘅1000万嘅樓，你供咗或者叫上車嘅時候俾咗800万，剩咗900万要供喎。所以呢、這個出翻嚟嘅結果就差唔多。你如果30年計，當而家係1.46厘左右到嘅利息咧，你每月要供款成30000蚊左右到。經過壓力測試之後，你差唔多係。要俾30年嚇，每個月都要80000几蚊嘅，接近90000蚊嘅，或者80000五蚊九萬，個街嗰、那個即係通過壓力測試計算。所以咧，你睇下，如果你單睇我咁講，你嘅供款嗰部分啊，如果你要真係按頭先咁做咧，個當1000万嘅樓咧，你差唔多要去到90000蚊嘅月入，80000至90000蚊月入，你先有得即係供嘅。當然啦，我咁講咧就係一個例子嚟嘅啫，你可以買。你買細啲唔得咯，係買細啲，你相應地你買500万，咁啊唔使即係咁咁吃力啦，咁嗰個即係情況又唔同。但係就咁睇呢個咁嘅例子咧，嗰個數字都幾大，供款唔易嘅，咁簡單。 嗱今次嘅呢個放寬按揭保險嘅措施又會有啲咩嘅效果咧？嗱，都呼籲下聽眾啦，如果大聽眾有咩嘅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噶。嗱，許志文教授啊，究竟呢個嘅措施會唔會令到樓市係即係叫做有一個再次熱炒嘅情況咧？嗱，陳茂波司長咧就講到話咧，就佢就睇到咧未來嗰4至5年樓宇嘅供應充足，再加上息率咧係提升之下咧。市民是比較小心啊，咁所以咧，而家只係俾一個選項俾大家考慮啫。再睇翻咧，上次其實放寬按揭之後咧，個樓價都係相對平穩，所以咧就相信就唔會引起熱炒。你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咧？ 唔係完全同意嘅，但係就咁睇啦。一放寬按揭咧，自然地咧有好大嘅機會咧係即係啲朋友咧就會喺一啲即係初時冇能力嘅，或者初時真係爭首期嘅，佢係。供款嘅部嘅嗰啲朋友咧，供款即係冇能力即係俾首期，但係供款係有嗰啲咧，佢可能就因為咁嘅 scheme 出嚟去買樓都未定嘅。咁當然有啲咁嘅情況，以前係真係窄界，我哋叫做呢啲咁啦。咁變咗呢個市場變活嘅。好睇翻即係過往嘅時候咧，林鄭 plan 出嚟時候咧，2019年啊咁講嗰度時候咧。真係有多咗單位成交嘅業主落嚟，嗰啲二手樓啊，尤其是二手樓或者已落成嘅一手樓等等啊，呢啲 係見到嗰、那個即係暢旺咗嘅，咁對於個市場係好咗嘅，成交多咗。今次嚟講，我聽見即係業界都有反應，都係話即係會對於樓市係會有積極嘅作用嘅，會鼓勵多啲即係睇樓或者多啲成交。呢、這個係會係肯定係事實。對於話樓價嘅變化咧，喺另外一邊相另外一個事情啦，因為咧個樓價變化同時間要考慮埋現時個樓市嘅狀況。正好嘅，而家就係即係樓市咧，就唔係太熾熱，或者甚至冇講到話，即係而家係其實係跌緊落嚟嘅呢過往嗰個時間。咁如果你出呢啲咁嘅 plan 咧，我對樓市嚟講咧，可能影響咧就係、是、支援多個火上加油嘅作用。咁、所以大家你可以留意一下，但係你會唔會呢啲咁嘅 plan 會引到人入市，而第二日咧會後悔咧，都可有可能㗎。點解咁講咧？就如果呢、這個即係頭先講緊，或者而家係穩定而向下調緊少少啦，樓市下假而家情況，又基於呢、這個即係疫情嘅原因。如果個疫情唔去，嗰、那個情況一直變壞，就係而家買咗樓好平咁，好平啲，唔係真係好平，我意思話低成本首期低，咁入咗市，但係日後一再嗰、那個樓市再跌落去，個樓價再跌落去咧，可能有機會，因為而家嗰個 buffer 咧就係10% 啫嘛，即係呢個係。首次貼啊等等呢啲100万、1000万嘅樓，100万可以入市，個 buffer 好細，咁好容易咧。喺如果樓市跌落去咧，跌10% 咧，佢變咗做負資產啦。咁嘅情況，大家要注意留意一下，即係唔係入貨嘅時候，買樓嘅時候，唔好太過冒險嗰、那個情況。所以咧，如果話係樓市嘅時候，如果真係長遠嚟講，或者中短線嚟講係都係跌嘅時候，如果你買咗10%，呢只只係一個好少嘅 buffer 咧，俾對雙俾對二折啊。 嗯，但如果对于嗰个换楼客嗰个市场嚟讲咧，其实佢哋系咪都系一个即系叫做正面嘅影响咧？因为以往即系如果我哋讲楼价1000万以下同埋以上咧，个按揭成数都差几大，因为1000万以下就按80%啦，1000万以上其实就50%啦。咁但系新按保之下咧，其实就嗰个1000万去到1200万个楼咧，个按揭成数可以系即系去到再低咗啦。咁呢个系咪易咗换楼咧？反而？ 你可以咁講嘅，即係睇下視乎佢換樓時候佢手頭上嗰個有嘅現金多少，或者已經套現咗佢嘅現金多少，咁嘅情況。喺而家咁睇咧，你真係去到1200万咧，係個成數係高咗，係方便咗即係換樓。但係如果你話我換樓，我本身已經有一嚿好大嘅錢，因為我舊第一桶金嗰個樓或者細啲單位嘅樓啦，可以賣到出去，賣到亦都相當嘅價錢。或者講緊可能 cover 到50%嘅而家新買嗰個樓，或者更多嘅時候根本就唔需要特別考慮呢、這個，即係都係即係之前嘅或者而家嘅按揭計劃嘅。但係如果話真係唔賣啊，或者揾買第二個，但係冇亦都冇咁多錢去 cover 啦，咁呢個所謂叫做即係升咗提升咗嘅 enhance 咗嘅計劃咧，就係對佢哋有幫助嘅。 許志文教授又想問埋你咧，另一個嘅預算案措施咧，就係、是租金扣税啦。嗱，今次咧佢陳茂波司長就建議咧，住宅租金開支扣除啊，一啲嘅課稅年度下啊呢個下個年度開始下就會設立一個住宅租金開支扣除，去到減輕嗰啲咧冇自己持有物業嘅薪俸税嘅納税人租住私人物業嘅負擔。每個課稅年度嘅扣除上限咧就係10万蚊嘅咁。咁你點樣睇呢個嘅措施呢？咁如果嗰個嘅租客可能佢嘅稅務嘅負擔少咗啲啦，其實會唔會係變相會推高咗個租金市場呢？ 有機會㗎。其實咧，你睇下即係總係呢啲叫做即係扣税嘅方法咧，或者係減免咧，甚至乎可以睇作一個嗰、那個 subsidies 嚟嘅，即係資助嚟嘅。咁我係租客都會簡單嚟講計算下我俾間租幾多，我有減免嘅時候等同我。是多餘了多少錢出來的解即是那個減免那10万蚊的免税額來我相信是那他會自然地是減即是會在正面上高來講我税項如果有需要交税我交税多少呢那那多少呢可能有機會第一撥回下去租務市場裡面租金可能在這裡可以提升因為他那個即是錢剩餘的錢就撥了下去可以嗌一個貴一點的單位或者同時間嗌一個大啲嘅單位嚟面，第二可能咧，如果嗰個人唔選擇即係將剩餘嘅錢咧擺落去租金度，佢亦都可以同時間得翻嚟一税税項減免嗰個過程當中，可以擺落去 消費方面嘅，亦都可以。咁如果係打入消費，佢無往而不利嘅，對於嗰、那個即係頭先所講嗰個受益嘅嗰、那個租客嚟講。所以咧，呢樣嘢咧就即係其實簡單係支入咗即係一啲租客嘅即係所謂嘅嗰、那個即係税項，令到佢嗰個銀包多咗。但係最終佢視乎佢擺去邊。如果係擺去房地產市場嘅，佢再要租嘅，可能有機會係去租大啲，或者係俾多啲租貴啲租咁，或者多啲租嘅。有時候會甚至冇貴啲都未定嘅，因為睇視乎當時候嗰個市場嘅彈性，嗰、那個價錢嘅彈性係多少。 好啊，唔该晒许志文教授，多谢你。 唔系，系，唔系。 许志文教授咧就系理工大学建筑及房地产学系教授嚟噶。咁啊，各位听众，如果对于今次预算案头先我哋倾过嘅措施啦，包括系差饷啦，系呢个按揭保险嘅放宽啦，以及咧系今次嘅租金扣税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879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而寻日呈报个案有17269宗，再多360间院舍出现感染，过千名院友和420名员工确诊或者初步确诊。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表示，根據港大統計，病毒繁殖率大約是 3.3， 即是一宗個案可以衍生 3.3 宗個案，形容疫情仍然十分嚴重，蔓延趨勢未停止。醫管局記錄多67名感染人士離世，另外一名有肌肉遺傳病的9歲男童今朝在屋企突然暈倒，送院搶救之後不治，他樣本經測試之後證實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公務員事務局發言人表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的太太確診新冠病毒，聶德權今朝的快速測試結果為陰性，深喉唾液樣本化驗結果同為陰性，其他家人的快速測試結果為陰性。聶德權太太今朝快速測試初步結果呈陽性，深喉唾液樣本化驗結果確認為陽性，正按衛生防護中心指引在家等候送院或往隔離設施。衛生防護中心經評估之後，將聶德權和其餘家人列為密切接觸者，將按居家抗疫計劃家居檢疫14日，期間需按計劃的要求進行醫學監測，包括在指定日子檢測。抗疫期間，聶德權會在家工作。食环署宣布，因应新冠病毒初步确诊个案有关联，辖下土瓜湾街市、油麻地街市同埋铜锣湾街市今晚提早7:00关闭。其中土瓜湾街市明日全日关闭，期间进行深层清洁消毒。食环署会要求街市档户尽快前往社区检测中心接受免费检测，或使用快速抗原测试包进行检测，取得阴性结果之后先至重回街市工作。如果一切顺利，食环署会在星期六重开土瓜湾街市。至于油麻地街市和铜锣湾街市，会在完成深层清洁消毒工作之后，可望明日重开。发展局公布2022-23年度卖地计划，有13幅住宅用地，当中新界占7幅，4幅在港岛，九龙有2幅，共涉及大约8250个单位，商业用地有4幅，综合不同方式供应，预计新一年度单位潜在供应量大约17940个，高于私人土地全年供应目标。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天气寒冷。明日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13度，相对湿度74%，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只系近收费广场对开车多。路面情况啦，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大围下城门道有爆水管，介乎大围新村路啦，至到油安街一段咧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心日报日日发放正能量，朝朝为大家打打气。我哋推出 开心加油站。 在疫情下，无论你见到、听到、亲身经历好人好事，欢迎你在开心日报的专业分享，我们有机会读出你的故事。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杜文慧、 陈淑兰、 黄桂兰、 林超荣、 彪爷、 刘莲， 开心日报同你齐心抗疫， 加油站。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安排进一步检测，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 打咗针之后，如果佢真系惹到新冠病毒咧，佢嗰个症状应该都系唔会咁重啦，咁个死亡风险都会减低。如果你打足三针咧，相对冇打针嗰啲人咧，嗰个死亡咧真系可以减到本嚟嘅20%都得嘅。越老嗰啲见到嗰个，所以好处啊系最多嘅。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听听大家对于预算案的一些意见。欢迎大家打电话来1872311跟我们谈一下。现在电话旁边就有听众陈先生在这里。陈先生你好。 是主持你好。 请讲。 Hello, 主持你好。我列出了三点的，我尽快讲。第一点呢，我想问财爷，即是陈茂波局长呢，其实他那个百分百贷款呢，你说什么六年推到十年嘛。咁我想問舊嗰班係咪都係享用先？因為我今日問過銀行咧，佢話未收到任何指示。因為其實我哋上年已經申請咗，咁其實已經我哋都失業咗一段時間，我哋真係出年開唔係下個月開始咧，已經要扣本金。 嗯， 因為我哋已經係推咗一年嘅還款個低息咯。 嗯，你係講緊個人嗰個特惠貸款係咪啊？ 是啊，個人嗰個特貸款。 嚇，嗰個最高貸款咧，就係在職期間平均每個月收入嘅6倍增加至到9倍，咁就延長多一年咧，去到出年4月底。 係，我知道我知啊，但係我哋舊嗰班係咪要跟翻嗰個玩法啊？定係可以今年都係繼續還息唔還款咧？因為銀行就話未到指標。 嗯，咁呢個可能都要再查詢一下先啦，因為佢都因為今次嘅預算案都講到話還息不還本嘅安排都由12個月延長至到18個月嘅嚇，嚇最長還款期由6年延長至10年嚇。 係咯，但係佢好似係優惠新嗰班定舊嗰班都一樣咧。就我哋舊嗰班，其實我諗大部分市民都同我一樣心聲嘅。 O K， 係咪都係可以享用咧？ 講講其他點啦，不如好嘛？ 係 O K O K， 對唔住啊。第二點就係我都係劏房嘅居民啦。 嗯， 我覺得財爺淨係好似招呼大財團，即係嗰啲商户冇理過我哋啲劏房居民。即係我哋聽阿財爺講話，叫啲商户咧，如果老細咧唔好追佢哋租金啊，6個月有啲寬限期俾佢哋啊。 咁有冇理過我哋嗰啲租户嗰啲咧，即係劏房嗰啲居民咧？咁、其實完全係冇理過我哋嘅感受。 嚇、okay. ，仲有一點咧？ 係，仲有一點就係你嗰啲消費券根本冇用嘅、又係入翻落去嗰啲商户度嘅。其實嗰啲商户已經有十幾萬、廿幾萬去津貼佢哋啦。咁其實我哋真係仲有邊個心情？即已经租金都冇钱交了，再边有心情会去出面消费 嘅。OK， 好啊，唔该晒陈先生嘅电话吓，听多一位黄先生嘅电话先。黄生你好， 系你好，主持人， 请讲。 系我想讲下嗰个按揭按保嗰个提高咗咧，我就唔赞成嘅，因为佢根本佢嗰个理据咧都唔充足嘅，根本就系、是、你而家你睇下即刻咧啲发展商咧即刻就赞同佢嗰个做法，咁啊嗰啲业主咧亦都反价，即系你好明显嘅，佢根本佢就系托市。咁你而家喺呢个经济环境唔好，而且又会加息嘅情况之下，佢话啲买家咧会好审慎、哦。你如果你好審慎，你更加唔應該去加高嗰、那個嗰、那個按保，因為你個風險係會增加咗噶嘛，你個機靈高咗噶嘛，咁你點會係即係喺呢個情況之下去提高嗰個按保呢？咁你根本就係即係你而家話未來嗰四五年咧，嗰、那個樓宇供應咧都好充足嘅。咁既然充足啊，咁應該個價錢咧應該就唔會點樣升嘅，應該就最好就回落翻啲，咁令到啲人咧容易啲去入市，就健康啲。反為咧就唔應該去增加啲增加啲貸款俾嗰啲買家。令到佢哋嗰个风险咧系增加，咁呢个系完全系唔合适嘅，我觉得系。 OK， 好啊，多谢晒黄生嘅电话啦吓。阿林志恩啊，其实睇翻咧，即系楼市咧，咁啊，根据差饷物业估价署就呢几个月嘅数字咧，以上一个月即系一月嚟计啦，咁个嘅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咧系再比旧年十二月咧系下跌咗1.14%，系连跌四个月啊。咁就自从旧年九月嘅历史高位咧，就一路咧累积跌咗2.31%，亦都系咧近十一个月嘅新低嚟噶。咁所以咧，头先阿黄生讲就话啊，呢一个嘅按保放宽咧，咁都的确咧有啲嘅地产代理都讲到话啲业主咧就封盘反价咁。咁系咪真系得出一个托市嘅一个效果咧？ 还是佢只系一个小减辣嘅措施咧？即系话去刺激一啲即系叫中小型嘅物业市场，去抵消疫情之下一啲成交量嘅减少啦。咁因为其实事实上其他啲楼宇嘅管制措施都冇同时放宽嘅。咁主要就系呢一样。咁而陈茂波司长亦都讲啦，佢就系强调话政府冇鼓励咧市民唔考虑清楚咧就置业嘅情况嘅。 系咁，的确啦，即系头先司长都引述咗司长讲就系话息率咧嚟紧系美国可能进入一个加息周期啦，咁兼且佢话咧呢个楼宇供应充足啦，咁啊相信咧就唔会即系引起一个上升嘅，咁而咧事实上。啲人咧要去到放宽咗按揭咧去买呢啲楼咧，其实嗰个压力测试嘅要求咧都系提高咗嘅。咁究竟系咪真系咁多人啊？即系放宽按揭吓，首期少咗，但系咪可以真系容易咗上车咧？咁呢个都睇你入息咧吓，压力测试过唔过到 啊？系啊，因为如果我头先所讲啦，其实入息要求都差唔多增加到超过90,000蚊。咁但系如果我哋睇翻香港，其实个入息中位数咧，我谂唔系好多人都做到呢个要求嘅。 頭先另外阿陳先生都講到話自己住劏房啦嚇，就話好似今次預算案冇乜嘢係幫助一啲即係基層嘅市民嚇、的確咧有啲嘅社福團體或者關注基層嘅團體都講到話啊，以前咧譬如都會透過關愛基金做一啲嘅 N 無人士嘅津貼咁。今次好似冇特別，即係只係講到話可能交通費嘅補貼門檻就降低咗啦，有消費券啦，有綜援啦，或者其他嘅公共福利金嘅加多半個月啦，咁好似冇特別針對呢啲 N 無人士嘅安排。 咁所以如果從佢哋嘅角度，即係佢頭先亦都提到消費券嘅問題啦，會唔會就係、是、即係可能係現金對於佢哋嚟講係比消費券係更加靈活咧？因為可以我嚟交租啊嘛。 咁但係當然啦，即係消費券你入落電子支付，其實都可以喺一啲日常生活用品，譬如百貨公司啊，或者係超級市場啊，或者部分嘅街市商户咧，其實都有安裝呢啲嘅電子支付嘅工具嘅。會唔會都幫到呢啲人咧？ 咁可能係一 啲日常用品上面啦，即可能会帮到一啲嘅。 咁但系头先可能有啲人即根本就系想交租或者交电费、水费咁，咁可能就未必帮到吓。好啦，我哋或者倾预算案咧，就嚟到呢度先啦。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讲讲呢个嘅全民检测嘅安排。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内科学系肠胃及肝脏科讲座教授袁孟峰教授， 即系我哋叫严重肝病嘅病人咧，如果不幸地又感染到呢个叫做新冠病毒嘅话咧，死亡率啊或者后遗症啊会比一啲冇肝病嘅人差咯或者高咯。最好嘅 number one 方法系咩咧？即系疫苗啦，即系好多唔同肝病嘅，譬如乙型肝炎啊、丙型肝炎啊，甚至脂肪肝啊啲咁嘅问题咧，大部分嘅病咧，我哋都系一个喺一个稳定。嘅狀態嚟嘅，咁如果喺穩定嘅狀態裏邊咧，其實一定要鼓勵即係所有市民要打針，就係頭先我所講嘅原因啦，即係預防將來感染嘅情況咯。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哇，瑞文，乜你搞到一头烟咁，唔似你平时嘅靓妈形象噃？ 仲好讲细节，我而家日日宅喺屋企嗰度，唔知点解搞咗好多垃圾同埋唔等洗嘢出嚟，好烦啊！ 诶，今个星期我决定开放大气候嘅热线，等听众可以打上嚟，分享下佢哋嘅环保减废大法，学嘢啦！ 而我就请嚟观鸟会嘅专家，教大家点样喺城市观鸟。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晚上的7:45，讲一讲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上水天平村天喜楼的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的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而今日将军澳天骏二期黄钻天、观塘安泰村明泰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地落楼检测。咁啊，林志恩啊，咁见到咧，而家个疫情咧仍然都系非常之严峻啦。今日又新增多8700多宗，情报嘅个案咧亦都系17000多宗啊，又创咗即系疫情以嚟嘅单日新高啦。咁啊，呢个情况之下咧，咁其实早前啦，星期二嘅时候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就系宣布咗话将会喺下个月咧就进行一个全民强制检测，咁希望咧就系将呢个采样同检测量咧就提升至每日咧就唔少于100万次啊吓，咁而咧亦都系会喺按住咧就系市民嘅出生年份啦吓，就请求要求市民咧就系分批预约接受3次嘅强检嘅。 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大规模嘅工作啦，即使我哋有国家嘅帮手啦，咁嗱而家计划咧就一个星期会全民检一次啦，咁3个星期咧就检3次，咁但系就算以呢个速度咧，其实一日都要检到100万人，咁嗱特首就预告咗咧。就会增设嗰一啲嘅检测中心啦，去到几100个啦。咁如果我计100个嚟讲咧，其实每一个中心都可能要处理10000人。咁所以嗰个预约系统咧就要健全，因为特首都预告咗会有一个嘅预约系统嘅。咁市民就要按嗰个出生年份咧就预约喺指定嘅日子就做检测啦。咁个预约系统当然要做得好啦，即系避免排长龙嘅情况啦，亦都避免因为有人预约唔到咧而延迟咗测试嘅。咁另一个咧，而家我哋讨论紧嘅问题就系究竟呢一轮咁样嘅全民强制检测，究竟会揾到几多个冇病征嘅新冠病毒感染者咧？嗱，我今日留意到刘宇龙教授咧有做过一个估算啦，咁佢就用一个政府污水检测嚟做去一个估算啦，就系话咧估计咧第一轮筛查咧个阳性个案咧个比例嘅上下限咧分别系1% 同5%，咁如果我哋全港700万人嚟计算咧，其实1% 都70000宗个案啦。咁而家咧嗰個隔離設施咧可能都夠嘅，但如果去到5% 咧，即係30几万嘅患者，咁究竟我哋夠唔夠咁多隔離設施咧？呢、這個都需要喺個預案入邊去解決嘅。 係，咁其實即係政府啦，咁早前都係請求即係內地就中央政府咧，就係協助香港咧去到建立一啲嘅隔離設施啦。咁兼且咧就喺香港亦都揾積極咁揾好多地方咧去到做一啲嘅隔離設施啦，包括係一啲未入伙嘅公屋啦，酒店。 店啦，甚至是改装啟德邮轮码头啦，或者是找一些嘅唔同嘅设施咧去做一个隔离设施嘅。咁如果系咁啊，会唔会需要再做多啲咧吓？包括系啊，会唔会需要找一啲嘅学校校舍啊吓、社区中心啊、体育馆等等呢啲地方做隔离设施咧？呢、這个都系大家要值得关注嘅事吓。咁、好啦，這个时间咧，我哋都呼吁听众啦，如果大家对今次嘅全民检测有咩嘅意见，欢迎打嚟咧1872311同我哋倾下。這个时间咧，我哋电话旁边请嚟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医生啊，林医生你好， 系两位你好， 系点样睇今次嘅全民检测安排咧？即系讲紧下个月咧，就系全民要做三次强检，中间咧就要派发一啲嘅快速抗原测试包，系咪就万无一失啊？ 我认为就即系呢个即系当然政府有讲系一个即系非常之庞大嘅一个行动啦。咁本身嘅行动嘅难度已经系非常之高，即系如果唔系嘅话咧，即系都唔会咁迟先至即系或者系之前即系唔想做呢个全民检测，即系都未必系唔想做，因为知道实行有非常之嘅大嘅难度啦。咁呢个系第一点啦。咁我反而觉得呢、這个都唔系最难嘅地方啊，即系呢个已经好难。咁但系我反而覺得最難嘅地方就係我哋講緊喺三月份做呢個全民檢測嗰三個星期，好似你啱啱都講，即係到底會揾到幾多個個案出嚟？因為依家我哋仲累積緊一啲個案喺個社區裏面噶嘛。咁喺社區呢啲個案其實係仍然係做緊一個傳播，即係簡單講，其實係未到頂峰咯。咁到時我哋喺三月份嘅時候，即係縱使嗰個全民檢測成個流程是順利的話，到底怎樣去安排一些確診的人士做這個隔離，確診人士的密切接觸者，即包括他們的家人，家人可以是老人家，可以是幼童，他們的怎樣處理呢？即有那個，反而我比較是擔心是到底那個處理這些確診者和他們那個密切接觸者係嗰個，我覺得反而係難度係仲高，同埋到其時佢哋即係衍生出嚟嘅一啲密切接觸者咧，可能嗰個即係數目係會再成大咗啦。即是話可能即係講緊啱啱有可能去到確診者都有10万咁樣，咁你再計埋啲密切接觸者，咁你知道係會有好多人都會係被檢疫隔離啦，咁亦都有機會令到喺即係喺呢啲疫情的工作可能是都会受到牵连的，即是包括一些即是必要服务的一些即是工作人员，可能其实他们都可能是一些确诊者啊，或者是一些密切接触者啊。咁变咗我最有担心是到时个社会嗰个成个运作是会有一个好大的问题出现咯。咁呢个就主要是因为要筹备呢个计划，即是要有相当的时间。咁喺呢段时间呢，即是比较担心是个雪球越滚越大啊！个情况咁样。 嗱，头先我哋提到咧，嗰啲加建嘅隔离设施之外咧，你预计喺呢一个全民检测期间咧，应唔应该都要继续容许嗰个居家嘅隔离咧？而如果系嘅话，咩条件嘅人先至可以居家隔离？ 依家居家隔离咧，其实有问题存在，就当然就系我哋知道香港个家居环境系某程度上是有利呢個新冠病毒傳播的。咁所以的而且確唔理想，而且係即係我啱啱講嘅，即係滾雪球呢個效應咧，就會即係好明顯嘅嚇。咁再另外一點咧，就係依家我估大家都會有聽過啦。咁亦都相信可能有即係可能係身邊嘅人咧，都有一啲人士係做抗原測試咧，就冇出聲嘅咁樣啦。咁所以仍然係有，即係有啲係確診者係未被隔離，甚至有啲根本就未被確診，唔知道喺個社區內遊走，並唔係隔離中咁樣。咁所以就我覺得喺呢段時間咧，即係話由現在到即係真係可以實施全民檢測呢段時間咧，我哋要阻止嗰個雪球繼續滾落去。咁所以係仍然係要即係處理現在即係一啲隔離，即係需要被隔離嘅一啲確診人士啦。可能我認為即係譬如啱啱你都講到，譬如我哋揾緊呢啲地方做啲隔離嘅設施時候咧，其實係應該有一啲係要開始一邊應用，就唔係開始全民檢測先用，因為中間一定會有好多磨合嘅位置，即係過去一啲無論係做隔離或者做檢疫嘅一啲設施咧， 係需要磨合嘅，即係仲要係咁多人咧，咁一定係會出好多即係照顧上面啊，或者保安上面問題出咗嚟。咁即係所以我認為係應該喺未來開到幾多就做住幾多，去盡量即係有兩個效果啦，就接咗啲需要被確診嘅人士啦，或者已經確診嘅人士啦，咁需要被隔離啦，咁同埋就希望就熟習咗嗰個流程，我哋點可以大量接收一啲確診人士。咁可能其中一啲呢，反而我覺得係要盡量去簡化一啲咁樣嘅即係所謂嘅隔離嘅設施，就唔需要咁高規格，甚至根本唔需要有好多醫護人員去進場，咁變咗就令到成件事就可以隨時有個接收好大容量嘅一個確診人士嘅可能性咯。 嗯，剛才都提到呢，就今次呢個嘅強制檢測嘅一個全民檢測嘅方案呢，係冇配合咁足㗎。咁所以呢，就今次政府就話呢，會喺市民喺兩次嘅檢測之間呢，就派返一啲嘅快速抗原測試俾佢哋呢，就自己每日去到檢啦。咁但剛才你就憂慮到話，可能市民冇檢到啦，又或者係檢咗都就算係即係陽性，初步陽性都未必出聲啦，可能真係會影響嗰個全民檢測呢，去到搵出晒所有患者嘅一個效用㗎喎。 都係嘅，不過當然我相信大部分市民都唔係咁樣，即係有少部分嘅，即係當然我哋從來都知道新冠病毒嗰個傳播呢，其實並唔係由大部分人士造成嘅，其實係從來知道嗰個傳播其實由少部分造成的。咁所以呢個係有個憂慮嘅，咁但係嗰個抗原測試喺中間，即係核酸同核酸之間嘅抗原測試，我估係一個某程度嘅安全網嚟嘅，即係希望就我哋唔能夠全面做到咁足嘅時候，但係中間有啲即係喺出入翻社區嗰陣感染咗而傳播嘅一啲，即係一個接衝嘅辦法，去減低嗰個唔能夠做真係咁足、全面咁足嘅一個接衝嘅辦法。 嗯，咁即系话，即系就算我哋唔封城都好，即系嗰三个星期，其实都应该要尽量将嗰个社区人流系减到最低为止。譬如可能系有一啲部分嘅店铺要关闭，系咪应该要配合啲咁嘅措施先可以提升到个成效咧？ 系啊，一定系，因为你知道个病毒佢本身有个叫基本传播率啦，即系 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 基本繁殖率啦。咁佢呢个数字冇得改嘅吓，但系有一个有效嘅繁殖率，即系effective 嘅。reproduction number 呢個基本上個病毒你係即係創造一個有利佢傳播嘅條件，包括係即係有好多人流，大家互相互動，即係除低口罩，即係你就創造咗啲機會俾個病毒去做一個傳播，咁就會將呢個有效嘅繁殖率個數字推高啦。咁所以一定係減低個人流咧，先可以令到喺做全民檢測嗰段期間咧，一個有效傳播率可以希望做到即係起碼即係由依家可能係三四落到去一二嗰啲水平，咁你就先至可以有機會喺我哋揾曬啲確診者做咗隔離之後，去即係即係終止呢個第五波。如果唔係，你做咗三個星期之後咧，佢係會死灰復燃嘅，基本上。 嗯，嗱，而家咧个公立医院个病床使用率咧已经系爆晒啦，咁所以咧就而家医管局系主要系接收一啲长者啦、儿童啦，或者啲体质比较弱嘅人士咧，先至会收佢哋入去公立医院噶。其他啲即系比较年轻啲病征冇咁严重嘅患者，可能就要去一啲嘅社区隔离设施啦。嗱，咁但系如果真系揾到好多嘅患者出嚟嘅时候，可能当中都有唔少嘅长者同儿童。如果他们部分要去到这些的社区隔离措施那里去到隔离的话，会不会未必得到一些这么足够的照顾呢？ 这个就一定有可能的，其实某程度上就好像刚刚我这么说，就是如果找出大量患者，其实都不单止是患者，就是刚刚都提过他们可以其实是密切接触者来。咁譬如话可能你可以想象到，譬如依家老人家同埋幼童其实係好少出街嘅，即係我估大部分嘅家庭都係出街嗰、那个通常係即係工作嘅父母啦，咁佢哋一定係最有机会受感染嘅。咁如果个家庭里面受感染者而未将个病毒传播开去呢，即係其实嗰、那个时序呢，就应该係出外工作嗰个感染先，然后先到屋企嘅即係老人家或者係小朋友。咁所以如果是密切接觸者但未受感染的呢，最有可能是老人家和小朋友的。那那個到底那些小朋友剩下的怎樣照顧呢？ 那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即我相信就算譬如說你用盡社會資源都，即當時還要是說大家是即可能社會上面那個可能很多 東西好多服務都係停擺咗㗎，咁變咗就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相當即係、就是、難度高嘅行動，就唔係話我反而最覺得最難就唔喺檢測嗰度，反而係到底點樣照顧呢啲啱啱你提過即係老人家，即係無論佢哋確診者定係密切者，都係即係難度非常高，我覺得。 嗯，另外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是做核酸检测呢，那个结果要等的嘛。那会不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很多人可能未等到个结果出来，但是他已经回去社区可能感染其他人。 哦，那这个就是即是没有做这个全民检测都会有机会发生的情况的。那这个是即是一定是会即是有帮助到他早点发现的，因为那些人可能没有做这个检测的嘛。 嗯。 那所以就这个就不是全民检测的一个问题。 嗯。 OK， 好啊，唔该晒林伟信医生，多谢你。 唔该， 系林医生就系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嘅副会长啦。咁啊，林志恩就要睇睇究竟之后咧会有咩嘅详细嘅安排去到公布啦，即系几时去开始预约啊等等，都要再睇啦吓。 嗯，同埋点样去减低个排队期间嗰、那个，即系减低嗰个传播风险咧，即系都系好重要嘅。 系啊，因为即系之前都好多地方要强检，即系中咗强检公告，都好多人有排队嗰、那个排队检测嘅情况。而家全民都要检测，会唔会话令到个排队情况更加严重咧？即系睇下当局咧点样去安排啦。好，节目时间够啦，拜拜， 拜拜。